惨重呢？啊，呢个卖路人啊，出咗地狱，三女人见路上啊，的确系感谢尊重呢位善知识，到佢出地狱，到佢三人天路上啊，感谢嚟尊重。临别之时，知识悠然。临别的时候呢，这个知识啊，这个善知识呢又讲啊，一见亲知隔以路人，一男一女，人以此路堕至毒恶，丧失性命，无令事中自取其死。咁啊，临别嗰阵时咧，知识嘅送佢到人天路上，咁样啊，对呢个人讲啊，你而家得到人天路上啊，你见到你啲亲戚朋友，你可以对佢讲，见到啊唔相熟嗰啲人，亦可以对佢讲，一男亦可以讲，一女亦可以讲，讲咩呢？讲呢个地狱嗰、那个险恶之道啊，好多毒恶啊，三毒之道，五恶之恶啊，丧失呢个人嗰个性，丧失人嗰个命啊，人性人命都俾佢丧失咗啦，所以无令事中自取其死啊！本来人系有性嘅，啊，你入地狱自己啊，失咗自己嘅性啊！人系有福噶，啊，你入地狱自己啊，尽咗自己嘅福，即自取其死啊！就呢个人性未明啊，自己啊折咗咯，所以自折其命，自折其性，呢、这个你明唔叫自取其死嘛？所以唔好作恶啦，作恶啊自己啊，啊折咗自己嘅性，折咗自己嘅命。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，上来就讲譬喻啊，呢、这个譬喻讲到嗰时就讲完啦，现在就合法啦。因是是故啊，地藏菩萨喺个大善知识，具呢个大慈大悲，救拔足最受苦嘅众生。出三毫三人天众嘛，救拔罪苦众生三人天众啊！地藏菩萨希望一切众生生到人天之中，受世间之乐，得涅槃乐，令受妙乐。人天之中咧，有啲系受世间乐咧，有啲系享鸿福，有啲系享净福，有啲系受涅槃乐。涅槃乐咪妙乐咯。即系人天路上咧，有的嘅就向世间嗰个乐，有的嘅向出世间涅槃嘅妙乐。人天路上有得享，所以令受妙乐。是至最终枝叶道夫脱得出嚟，名不再力。呢、这个最作最受苦嘅众生咧，知道地狱嗰个业系苦嘅，枝叶道夫，业道就讲讲恶道嘛。恶道是苦的，脱得出来，出来了地狱呢，永不再力，永远呢，遭罪再入地狱了，永不再力呢，这段文叫做合法嘛。而卖路人误入险道，以善知识引之令出，永不复入。这几句又譬如好似呢个埋路啲人啊，佢入咗呢个险恶道，啲险恶道，险恶道中啲险恶道，就险恶道中啲险恶道咧，佢有得救，佢冇多个善知识，上啲善知识啊，接引佢令佢出呢个险恶道，一出咗之后咧，佢永不复入，永不复入，不但自己不入咯，逢见他人复见木日，再碰到别人话，你哋唔好随烦咯，作十道人间业，入呢个三恶道嚟受苦。我啊从地狱呢头出嚟啦，我觉得地狱好苦嘅，地狱唔可以游嘅，唔可以入嘅，入狱就出难。你哋唔好作业，唔好入地狱，地狱好苦。逢见他人，复见都莫入。自然人是埋夫，得解铁证。你叫我哋唔入，是咩道理啊？因为我曾经埋失本性希望作业入地狱，侥幸碰到地藏王菩萨，咁样救我出嚟。如果唔系，我而家就在地狱受苦。所以我咁样就 因为我曾经啊，曾经我造罪入地狱，但我未入地狱以前呢，地藏菩萨唔该你救我哋出咗地狱啊，得解脱境，所以我咧永远不再入地狱啦。又劝你哋唔好入，嗱更不复入，得解脱境更不复入。日在乃千由上埋悟，不觉旧尘所落险道，自失或自失命而堕恶趣。呢段文呢，又系嗰个譬如啊，善知识到你出咗地狱，若再次啊唔改不改前非，系嘛？以旧咧复以旧嚟复切，再造罪，若再乃前，乃前就再造罪，由上埋悟，依然学以前。埋埋懵懵咁样嚟，自己嚟错误，又上埋误，不觉旧尘所落险道，忘记咗前生前世曾经落呢个险恶之道。哦，而家再次嚟做罪，再次做罪嗰个罪咧，就比以前更重，因为比以前更重咧。哦，再次入地狱嘅，就失咗呢个人性，人嗰个命啊！人嗰个性，人嗰个命就失咗。你冇咗人个命咧，你个命啊，鬼命啊，地狱个命，受苦个命，恶而堕恶趣，堕落呢个十八层地狱，呢、这个地狱个恶趣，失咗呢个人性，人嗰个命啊，失咗啦。啊，人嗰个性命咧、啊、失咗，而堕落地狱，受呢个地狱畜饿鬼嗰个性命啦、啊，受苦个性命。地藏菩萨方便力故，使令解脱僧人天众善诱再入，若业劫众啊，呢、这个又系合法啦。地藏菩萨亦复如是，系一个大善知识，以无量嗰个善巧方便力，使到人呢解脱呢个三恶道苦，生到人天路上。但人嗰个性呢就唔坚固，唔坚固再造罪，善诱再入，若劫。业业，佢再入的时候个业庆，地藏菩萨都还到嘅。啊，若嗰个业重，望得到，太重了。啊，庆的时候，地藏菩萨就个文口难得嘅，诶、哎，你唔好入地狱，快啲忏悔，我减你个罪。啊，佢嗰个业得重个喉啊，啊，唔系在文口入，一直就入咗地狱。嗰阵时若业劫重，入咗地狱，永取地狱。一劫两劫十劫无量劫来受苦无解脱事，嗰阵时就唔怪地藏王菩萨啦，系佢啊业上加业，系咪作业作得太重咯，十不敬众人不及二数，直堕无间地狱，乃提婆达多，世尊都要会救佢嘛。哎，佢又丁那世尊收集了虫毒，将丁那世尊摸而来的竹嘅毒死佛，谁不知未曾摸到而来的竹嘅个地下咧就裂开，哦就咁跌咗落地狱，生到地狱，而来救都救唔到啦，嚟唔及救你啦，系你自己个业太重啊，你何必做咁重嘅业呢？系嘛？你自己啊，起呢个恶嘅心，做极重嘅业，堕落极苦个地狱，呢啲系佛菩萨慈悲方便救你唔到啦。所以日月劫障，命罪地狱，无解脱事。于是恶毒鬼王合掌恭敬，无量嗰啲鬼王跟阎罗天子。上土地天来见佛，而罗王都问法嘛，点解道咗出地狱又入地狱？点解送人到人天路上唔以知人天路上而出解脱呢？大尊话讲：其性刚强，难调难服。人嗰个性啊，好刚强，唔容易调，佢啲烦恼唔容易调。 唔容易服啊，唔可以咧啊，债资唔作业嘅，所以咧就难调难服。唔系地藏菩萨嘅神力唔够，地藏菩萨神力够咧，到佢出地狱咯，唔够，送佢到人天路上唔够，送佛都送到晒天啦，送到人天路上咧，你可以见佛闻法嘛，闻法受行啊，就唔怪地藏菩萨神力唔够咩？怪呢个众生啊，其性刚强咩？於是惡毒鬼王呢又合掌，以惡來共惡，共眾生十惡，十惡的眾生見到這個鬼王就不敢作惡了，以毒出毒，罰眾生那個三毒，三毒的眾生見到這個鬼王就不敢毒了，含人自毒的都不敢起，這個惡毒鬼王啊，比你惡還惡，比你毒還毒呢，所以叫做惡毒鬼王。合掌恭敬白佛言，善知我当自比王，其数无量，再言佛提。哇！你比王啊，好多比王都上咗咁多，何况比仔啊，更加多啊！啊，一个比王管何多小比？比王都咁多啦，其数无量，再言佛提。咁你比王系边个地方嘅比王啊？唔系娑婆世界。是我们南面浮提众生的鬼王啊，都无量咁多啊，再言浮提那些鬼王做什么事啊？利益人啦、啊啊、如果有人行善就利益他，鬼王就负责利益他，利益这个行善之人，这个行善的人得到利益的善上就假善啊，利益这个天人，默损害人呢，鬼王损害的人呢啊，这些人作恶啦，鬼王就损害他，如果不算爱他就恶上再恶，算爱他他就不敢恶上再恶，所以作恶的人算爱他、啊、行善的人利益他，是我们鬼王、啊那个职责来的、啊、各国不同，我们的鬼王呢开人一个职王、啊、你有利益他、啊、我又负责损害、啊、我又可以又利益又损害、啊、各个职位都不同，利益人就不损害人，损害人就不利益人，或者又损害人又利益人，就各都不同，言是业报、啊、那既然利益人损害人，为什么做鬼啊？啊，业报嘛，我的业力所报，报了我做鬼嘛，一做鬼就五百年了，不容易贴离那个轨道、啊，即是言是业报，晒我见熟游行晒街，啲业报咧，我做鬼王，我啲见熟就小鬼，晒到我鬼王共我啲见熟小鬼咧，游行嗰个晒街，啊，游行呢个南阎浮提嘅晒街，咁我哋行呢个晒街咧，我哋梗系咧善人嘅利益，恶人损害。啊！谁不知呢个南阎浮提世界啊？恶人多过善人，多恶少善啊！咁样难难讲啦。哎呀，恶人啊多，善人啊少啊，多恶啊多恶就少善。咁样恶人啊损害佢咧，诶善人又如何咧？咁样善人啊，善人我哋啲鬼王咁样少鬼啊都欢喜啊，个人家庆。我哋时常都行嘅，那鬼王啊、小鬼咧，时常都嚟巡游嘅。啊，个人嘅家庭，一家过一家，一家过一家，嗨，而家家庭如何？啊，个人家庭，默成一啊，成嘅城市，一咧就现一，默坠落，坠落就向村啊，庄严啊，一个庄严。房舍少少一间房舍，我哋啲鬼王咧少鬼都存档。诶、啊，今日存乜嘢咧？或有男子女人受毛发嘅善事，佢受呢、這个一条毛一条毛发咁多无漏散波嘅善事。诶、啊，我哋都欢喜受毛发嘅善事，乃至然一犯一盖，咩叫毛发嘅善事咧？毛发。 这个三宝的信息乃至圆一饭，他圆那个饭长饭，他不圆多圆一饭，圆一饭什么供养三宝，三宝无上的福田，他懂得圆饭供养三宝，他不是将那个饭呢供养那个土地行神，不是让那个饭呢是不是挂在城市，他用这个长饭来供养三宝啊，乃至圆一饭。一盖这个男子女人呢，他做一个宝盖，令到大殿之后盖在佛的头顶上啊，一个盖啊，一盖烧香啊，他又日日呢就炸三支香抛在佛前呢来烧，烧香又供养供养三宝喎，烧花，佢又买呢个水绿草木之花，或者莲花、玫瑰花咁样咯，啊，含烧花咁样嚟烧烧个花，咁样嚟供养佛像，供养佛像咪佛宝咯，三宝之一就佛宝啦嘛，及菩萨像，菩萨像咪法藏宝嘛，菩萨藏、罗汉藏。凡星赞啊，佢供养赞谤嘛，咪专读专经啊，专经就发谤嘛，佛法赞三宝，专专经啫，大乘经典啊，小乘经典啊，三藏经啊，十二部经啊，哦，专读大小二乘虔实教天，离欲清净，甚甚发谤，呢个就。专读专敬啊，烧香嚟供养，或者烧香嚟供养法宝，一句一戒啊，一句法宝，一戒嘅法宝咧，都是法身嘅舍利嚟噶嘛，啊，一句一戒都系如来嘅法身啊，凡是每一句戒都讲如来嘅法身，那《法华经》讲，是法自法为世间相常智，以道常智矣。道士方便说，这个咪清净法身啊，嗰、那个法宝咯，就是、法身啦。啊，自法从本来常智即灭相，佛之行道以来晒不作佛。这个又系法宝嘛，系嘛？法身自宝嘛。啊，《法华经》又讲咁样啦，自佛两足转，自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，是故是一时。这个又说法身之宝了，所以一句一戒都是如来的法身。那么我等鬼王呢，敬赖是人，他向三宝那是中善根，他不是向哪个地方中善根，向三宝中善根，三宝的福田就在上啊，三宝啊无量，他真的福有无量，三宝无穷，佢福无穷；三宝在性，佢嘅福就在性；三宝无尽，佢嘅福无尽。佢识会下福田向三宝福田，所以昔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至合，有一个有菩萨，即系男居士咧，就路上咧就攞咗个阿摩罗花啊，佢唔知点样采到卖到啊阿摩罗花。阿摩罗花好似青莲花咁贵嘅，买咗一朵阿摩罗花咧，佢就入呢、這个不多罗智啊，入呢个不多罗智，咁样摩智就抛到大殿，大殿咧见到如来嘅相好，如来释迦牟尼佛嗰个相好啊，啊念佛嘅功德，一念佛功德咧，身就热冒咗事起嚟。身热无事，佢即时就将嗰一包阿摩罗花咧，散佛供养。供养之后咧，佢就出嚟到客堂问之后师：，或者师傅，一花散佛供得几代？包括我咧，唔系读经嘅人，你都问嗰啲读经咧，隔你旁边啊嗰啲读经嘅人，佢啊都问嗰啲读经嘅人。读经的法事，我法事法事，我刚才一化来散佛，祈福几何？我冇呢个天眼，我唔知道。 你問嗰啲坐禪嗰個羅漢咧，咁啊，佢收到禪堂咧，就問坐禪嗰個羅漢。嗰、那個羅漢話：，咁樣得我入定半下咧。你而家問我，我唔能夠即時答覆。佢馬上入定，入定半佢一化嚟供佛咧，咁樣咧，佢來曬啊，轉曬響人天福，響咗人天福，又響人天福，又響人福。而是八萬大劫向人天的福啊！我咪再八萬大劫以後咧，管唔到，都管唔知道啦，管唔到啦，管唔到呢個羅漢嘛？你等一陣咧，我都係問彌勒菩薩，呢個羅漢咧即時入定，拋到呢個到蘇陀天問呢個彌勒菩薩：啊，菩薩菩薩啊，人間呢個有何殺啊？一化嚟散佛，佢個福幾多啊？彌勒菩薩話：佛。佛嗰個福田在上，佛嗰個福田無量，我又唔知道啊！唔好話一個寶鑽菩薩啊，百千萬呢個寶鑽菩薩都唔知道，佛嗰個福田在勝在上，無窮無盡。呢、這個人能夠正一波化種在佛嗰個福田，下個種子就佛嘅福田咧。啊，咁樣咧、啊，佢嗰個福啊無窮無盡，所以。波耶净又讲：一化上佛，乃至不苦其福不尽；一多化嚟供养佛，乃至不咗呢个生死嘅苦，佢个福都未曾尽嘅。啊，咁样咧，但系我哋啊，有种善根又识会种啊。啊，有啲人咧种善根点样种啊？啊，有啲人种善根，像嗰啲米啊，放在路边啊。放路边嗰啲摘低嚟，一四个咪担咗去咯，善根都冇埋。啊，有啲人种善根啊，将嗰啲马又放喺边先啊？哦，放在呢个石头上，石头上啊，明显都唔会生根噶嘛。啊，点样生根呢？嗰、那个善根你变得无根啲善根，哦，又枯弄咗啦。有啲人咧种善根啊，将嗰啲嗰啲种啊放喺边先啊？放在啲石田，啊石田冇奶嘅。是不是怎样生呢？啊，又不能成善根啊。有些人种善根啊，啊，他种善根，像那些谷种啊，放在哪里种善根呢？啊，他是种善根啦、啊、那些谷根能够生谷啊，啊，我现在种善根啊，他将那些谷根放在那些哨弦啊，将来生一坨禾都不会大的，那样结得几多粒谷呢？啊，有些人种善根就这样啊，放在那个肥田靓田好的田，哦，放落去，我咧呢个田又肥又好又有水，哦，一粒咧就一百果嚟收成，即系趁下一粒果凑收就百火粮啊！嗰阵时呢就，所以现在呢个男子女人，佢唔系将嗰啲化就供养财主佬啊，又唔系将嗰啲化嚟供养国王啊，又唔系将嗰啲化嚟供养乞衣啊。他是将那些化来供养三宝啊，三宝良福田，供养再好的福田啊，所以他这个善根将来令他离生死苦，善根都未曾尽，一定呢由他灵成了佛的，所以他就即为再良那个福田来种善根，引致八卦经文啊，乃至举一手默服手带头，以此供养佛，而是至人德，皆已成佛道。佢向呢个三宝嘅良福田嚟下种子啊！种善根下种子，但系识会下咧？下在边个地方咧？今日呢个比王话，假如有人啊向三宝嚟下种子啊，种善根啊，呢个人。不生死苦，其福不尽，乃至成佛有尽。因此我哋对呢个善男子女人啊，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呢，我就当佢系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之佛咁样嚟供养。嗱，敬乃是人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佛，斥至小鬼，鬼王嘅空令我到小鬼啊！咁我哋鬼王恭敬，还有叫嗰啲小鬼恭敬，斥令嗰啲小鬼，小鬼都有力咧。 得罪大悲不好得罪小悲，小悲厉害了，小悲要管你的嘛，是不是？即至小悲各有大力合土地分，小悲他有个地方区的，这个地球是他所管的，那个小悲管这个地方合土地分，便令维护，叫那小鬼来维护，你为烧香烧花供养三宝众善根的男子女人，他这个善根呢就三宝福田中下中之呢，将来结三宝那个果呢，三宝的田下中之结，一结就结三宝的果嘛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人呢一定要拥护，便令未护，不令恶事还事，恶定还定，乃至不宜以事，近以此蛇等罪。但是你小鬼拥护了，不令这个恶事，恶事即害人害物，那些叫做恶事，总言之害人害物就名为恶事呢，盲事盲恶非来无妄之灾，这个盲事啦，是吧？恶定恶病的这个病呢不容易医得好的，好像现在啊好多人生这个癌症轻散的病，这个就恶病了，盲病盲病都流行感冒，流行那个症盲病急不宜医，不宜医啫，不合意那个，不宜医事，近以此蛇等取，这个大鬼就叫这个小鬼来拥护，向三宝田中下善根的人男女了，拥护这个男女近蛇宅，何方入门呢？近都不近他那个蛇宅，何方入他那个家门呢？佛赞鬼王善哉善哉，这个佛呢赞叹鬼王，只独鬼王你代表一切鬼王，你们的职责个个都是知恶来修善的，又拥护男女向三宝福田种下种子者，善哉善哉，你的确好啊，你若果咁样来拥护向三宝下善根的人呢，令错法心的人都不会退心，你若果咁样拥护呢，咁样令那些小鬼叫我们拥护这个三宝的男女啊，他们就散播下善根，叫我们拥护，不如我们呢亦向散播来中善根呢，那么你这样一拥护，令善根的人不会退心，令那些小鬼更接都有学佛，叫做善哉善哉，以当隔以阎罗能疑是拥护善男女当，不亦高凡王大色令未护阎，以当即鬼王，鬼王就包含小鬼啊，以当隔依阎罗，阎罗王阎罗王鬼王的头呢，阎罗王依叫鬼王，以当小鬼大鬼阎罗王能疑是拥护向三宝总善近的善男女当，你们拥护善男女当，吾亦觉吾即是佛，佛亦降这个大色繁王，阎罗王属于大色所管，阎罗王也是繁王所管，繁王就色界之嘛，三界之中色界为之嘛，大色的欲界之嘛，三界之中以欲界为之嘛，所以阎罗王未曾出三界啊，属这个色界繁王所管，属这个欲界大色所管啊，不明你拥护善男女当，我就告这个繁王大色啊，拥护你们，希望你们早日脱离这个鬼轮，不做鬼生在天上做天王天子天女令为护矣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失事以时会仲有个鬼王呢，又讲出他的职责，那段文我就留返明日讲，听下文唱，赋予明日。